咁佢咧就係、是大概係2004年到發生一次家庭意外，幾乎令到佢精神崩潰。咁啊，我無意中啊喺個女度咧揾咗本古書，其實都唔係咁古嘅，1910年嘅作品。咁啊睇咗之後咧，咁書叫做《The Science of》依個係 Earning Wealth 係嘛？好似係Getting Rich，《The Science of Getting Rich》即係如何致富嘅秘訣。咁佢就將佢拍咗一部電視紀錄片咧，就跟住一個月內咧就已經係銷出150万张。跟住然後佢就寫一本秘密呢本書咧，一個禮拜之後已經成為《紐約時報》嘅暢銷書嘅書王。咁呢秘密呢本書咧，正正式式就係講乜嘢叫做吸引力法則。咁啊，講啊冇用嘅，我就係一個機緣咧，識到我哋今晚嘅一位嘉賓啊，趙美儀小姐。 多謝 美儀咧，原來咧就我哋今次係第二次見面啦，美儀啊，美儀原來咧其實就係真正係推動吸引力法則嘅一個人啊，佢唔係淨係講，咁而且咧亦都好多嘅教人點樣由依、這個由規轉型啊，點樣係由化危為安呢啲咁嘅實例，即係變咗係一個有個示範作用。咁啊，除咗阿美儀咧，佢亦都幫咗阿綠野林嘅負責人咧，依個係阿周少祥博士啊，所以今晚阿周博士亦都會現身説法，講下阿美儀點樣幫佢咧，係點樣處理綠野林嗰個問題，亦都係一個吸引力法則嘅一個範例。咁啊，周博士咧就阿長哥，我哋已經相識咗40几年啦，係嘛？ 系啊，40几年啦，有啦。 系啊，我啊好早以前已经去你个夜甲居嗰度去参观啦，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 好早啊，你嗰时喺英国翻嚟冇几耐啊。 系啊， 所以咧就其实用我哋嗰个吸引力法则嘅讲法咧，就个 channel 啱啊。 冇错。 系有个 channel 嘅问题啊，迟啲阿美儀可以介绍。咁啊，美儀你试下简单讲下，其实吸引力法则咧，好多人问啊。甚至我哋嘅監製都問係邊個創出嚟嘅？其實吸引力法則唔係錯，佢話法則係一個宇宙規律嚟嘅，係咪？ 其實我諗係喺唔同嘅 religion 裏面啦，其實都有唔同嘅經典裏面有提到過，但係佢哋當時可能唔係用吸引力法則呢個名咯。咁但係都不外乎就係譬如我哋喺佛法裏面啦，會提到萬法唯心造啦。咁其實即係意思都係。我哋嘅心想要啲乜嘢嘢，咁其实外在嘅嗰个相就会因为我哋内在，我哋嘅心可以因此而显化同埋创造到出嚟。 系 咁其实用紧嘅可能系唔同嘅一个词，但系其实都系讲紧同一个真理或者同一个意思咯。 系啊，美儀，我就发觉到其实《易经》里边咧都有吸引力法则嘅。 冇错，你是专家啦，已经。 因为嗱，《易经》里边咧就有本书就专解释《易经》嘅，嗰啲叫《易传》，我哋叫十易。咁十易里边好奇怪，佢有一个篇章咧叫做《文言传》。文言咧只系讲两个卦嘅啫，一个就乾卦，一个就坤卦，其他卦唔讲，其他卦冇文言嘅。我文咧唔系我哋讲文言文语体文个文言。佢係專係講文孔應達嘅注釋就係講文釋，即係將佢個道理更加擴大、更加美化。咁啊，呢個乾嘅文言咧，解釋個乾卦嗰個九五爻。個九五爻裏邊嗰句爻辭就講呢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因為佢講潛龍勿用一路咁講上去，講到九五爻就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然後話何謂也？呢個文言文就解釋。然後他就說了，這些就是易經中國人所說的吸引力法則的一個表達，不是用吸引力法則這個標籤。他怎麼說呢？不知道美儀同不同意。他這樣說，他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是不是吸引力法則？水流濕，水向濕的地方走，火就燥，這個呢，火越乾燥的地方越容易著火，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风从虎，咁呢啲系咪全部都系吸引力法则？系咪美儀？ 其实我谂，我哋如果系咪一定要套用吸引力法则去解释头先《易经》所讲嘅？我谂系应该更贴近嘅，其实就系一个频率嘅共振咯。 系，呢个就好科学化啦。 冇错啦，就系、是，但系的而且确系我哋可以通过好多科学实验咧去见到啦。当咧。 唔同嘅物質啦，係或者係唔同嘅人啦，甚至乎長哥曾經舉過一個例子啦，就話一班女性住喺一間屋裏面，時間長咗咧，連佢哋嚟每一個月嘅例假咧，都會好奇蹟地咧，就會變成係都係嗰個日子咯。咁呢一個其實係科學家其實係做過好多嘅實驗噶，就。例如有啲 video 咧，係我哋喺日本啦，有個科學家佢擺咗100部唔同嘅拍子機，即係鋼琴嗰啲拍子機。咁佢就隨機咁樣啦，將呢100部拍子機咧隨機用手咁樣去撥啦，跟住震動咗每一個數嘅開始嘅時間都唔一樣。咁、開始嘅時候係每一部咧都係左右嘅方向啦、節奏啦、快慢都唔一樣噶、但係幾分鐘之後，佢哋就會。莫名地啦，嗰100部拍子機全部都係同一個節奏、同一個速度一齊向左同埋右擺。咁其實我諗更精確咁樣講，關於吸引力法則，其實更多嘅就係我哋點樣將我哋內在想真正想顯化嘅，無論係財富啦，或者係關係啦，或者我哋想要嘅所有嘅嘢啦，我哋以同佢可以共振嘅嗰个频率，我哋喺内心先将呢一个频率释放出嚟，咁跟住就会吸引到呢、這、一个同我哋内在输出嘅个频率一样去，即系好似你讲嘅相吸。当佢哋遇上嘅时候，佢哋就会共振，咁、一切就会因而会显化，就会真系我哋会见到，我哋会收到。是会是不是只是一份感受咯，是物质层面都是可以收到咯。 长哥同不同意啊？ 我以为你讲嗰个例咧，我突然间谂起一个我身边嘅实例吓、真人真事嚟嘅、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啦吓，佢、有三位女朋友， 系 吓，咁啊，佢哋三个咧，佢同嗰三个都有亲密嘅关系，结果咧，佢哋真系三个嘅月经咧，就系调到同时嘅。 咁犀利！ 嗱、佢三個唔相識嘅喎， 仲唔係住一間屋？ 又唔係住一間屋， 但佢哋有一個 common 嘅一個媒介。 係啦係啦，正式下咧，佢哋就係同步嘅啦。 Synchronized。 我哋用我哋而家嗰個嗰份嘅，或者係因為佢哋一齊就將佢 tune 到一齊。 係咯， 要 tune， 即係話我哋用更加唔用 tune 呢個字，用更加淺顯嘅講法咧、就叫做轉。令 調嗰次我哋 video 咧， 就 係 video。所以而家問題就話，你而家問題就講講frequency 頻率出嚟。而家問題，香港電台第一台嗰、個頻率個 frequency 就926。你而家轉咧就令到926。咁你轉就得。 咁 你問題，你話我唔想同港台共振，咁你就可以將佢轉咗另一個頻率，去轉咗有台，轉咗第二台。咁又唔同咗啦。 收到的就不一样咯，就是我哋头先讲的，其实如果吸引力法则更多，点解话点解佢会真系可以实现呢？其实就是调咯，就是调到你想要的嗰样嘢嗰个频率，咁、你就会收到了、 其实好深噶，美仪 系噶， 因为呢个讲嘅频率啊，长哥你有冇留意到？其实是可以用佢嚟解释到咩叫做平衡宇宙。 是 不同 channel 咪不同的空間， 冇錯，唔同味道。 因為而家好多人拗曬頭，最近嗰套戲咪叫《天能》咯，都係講平衡宇宙的問題啊，雲圖嗰啲含量。其實就話你不同的台就唔同的世界， 冇錯， 一台一個一台嘅世界，二台一個二台嘅世界，全部都是跟吸引力法則有關嘅， 冇錯。其實點解我今日出咗一個 Facebook 嘅 post 啦，我就話咧今日咧好開心有機會可以同飛哥啦、同長哥啦一齊傾下吸引力法則呢一個知易行難嘅課題。因為我哋其實已經聽到耳熟能詳咯，甚至乎好多人都有睇過呢本書，亦都有睇過呢啲 video。但係好多人更多嘅會同我講，其實係冇用嘅。咁但係點解又有啲人係可以真係顯化到咧？咁我自己嘅經驗。其實就是真正好多人可能是用錯了他的理解咯，他用個腦用頭腦咧、去理解咩係吸引力法則，但吸引力法則要真正有效的話，他不是用頭腦去理解的， 是全身細胞 係 都是用緊的 飛哥就去到更高層面了，但是咧就係、是、如果大部分人能理解的話。就是我最近做了一個實驗，就是我很幸運在長哥盧逸林的平台， 咁跟住咧就將一個我自己結合一啲實踐嘅經驗啦，就做咗一個有錢真好呢一個課題。咁咧就通過呢個課題咧，有好多幾百個上千個嘅學生，我教佢哋一啲方法，一啲心法。咁佢哋係真係用呢一啲心法咧，咁佢哋真係有人一個月上堂五個禮拜，每個禮拜都中六合彩。咁又有人咧去公園行山都會執鑽石，又有人。就呢头咧买咗个手袋，使咗出去嘅钱咧，过几日咧就中六合彩咧 ，exactly 中翻咧佢买嗰个手袋使咗出去嘅钱。咁总之好多咯，即系佢哋每一个人都有佢哋自己通过呢、心法去将财富咧系真系心想事成咁样。 奇迹故事咯， 系啊，咁样显化到。 唔一定啊，美儿唔一定去到财富嘅，因为如果你唔信吸引力法则咧，其实一个好简单一样嘢，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就话咧。你會試下，譬如話你諗住我聽朝早有件重要嘅事要辦，要開會， 冇錯冇錯， 或者要乜嘢咧？其實咧，你如果夠膽嘅話咧，你唔使用鬧鐘嘅，你自然就會醒噶啦。 咁 依個就係吸引力法則嚟噶，就話其實成身嘅細胞都喺度要有意念， 冇錯，帶住意識， 帶住咁嘅意識。你話我聽日要起身，咁你唔使鬧鐘噶。即係你有一種咁樣嘅 alertness 啊，依個就其實係吸引力法則，係我 push 你做依件咁嘅事。 嗯， 所以你唔使發鬧鐘嘅，你自然會醒噶啦，肯定會提醒你嘅。 嗯，但係飛哥講到開會咧，我又有一啲可以分享嘅經驗咯，就係我好多時好基本上啦，即係重要嘅會議，我一定係內在咧先 manifest， 我先內在咧顯化咗我想要通過呢個會議，創造一個點樣嘅一個會議嘅氣氛，同埋最後從而我可以同參會嘅每一個人一齊點樣去創造一個對我哋所有人嚟講都係 win-win-win 嘅一個 situation。我會提前咧開會之前，我會先 manifest 咗，我會先冥想咗，咁跟住我就去開嗰個會。咁99%，即係幾乎每一次都係咧，會按住我想要嘅，我想要嘅嗰個結果，佢就係真係會咁樣呈現咯。 嗯，我可以做見證啦，我哋綠野林咧就係長期都係咁嘅。譬如今日有一個活動啦，要搞成日嘅，咁啊喺啲人未嚟之前咧，我哋全個團隊一定圍個圈。就是做我哋叫做 creation meeting， 創造會議，就係阿美兒講啦。我哋今日希望啲人得到咩價值？我哋希望呢度有咩氣氛？我哋希望我哋有咩表現？冚唪唥，即真係得噶。 每一次都得， 每一次都得噶，真係到咗尾嘅時候就達到咗呢個目的。 好似我哋舊年同盧野林啦，即係喺盧野林。可能社運加疫情咯，咁啊真係喺現金流。 等我講啊！ 好啊， 係 啊，長生 講啊！因為今日我係嚟做見證咯，就係要講呢件事先啦嚇。冇啊，就係、是、我識咗美兒咧，就快兩年啦嚇。咁好，我覺得係我哋生命裏邊其中一個最幸運嘅事咯。係要公開多謝阿美兒。點解咧？因為我哋去到差不多山窮水盡啦，由於係 疫情嘅關係， 疫情啦，同埋社運啦，嚇咁咧，阿美兒就話好啦，我同你做下你營運嘅顧問啦，咁樣樣，咁佢咧真係將我哋脱胎換骨，一方面就係帶我哋點樣樣一步一步一步，即係拖住隻手，跟住用佢嘅方式去完成。一啲顯化啦，然後咧就係、是我哋成個團隊俾佢轉化咗咯，大家嘅精神狀態，大家嘅團結嘅心態，同埋大家嗰種動力，冚唪唥唔同曬咯。咁啊，而家我哋就係、是、結果咧，我哋係超額完成咗我哋嘅期望，而家咧唔怕講咧，就係、是、我哋嘅形勢喺財政方面儲備咧係非常之好，係我哋咁耐未試過係嗰個生意額係咁多嘅，係我哋以前翻兩番、翻四番咁多， 係 啊，好誇張啊！ 即係好似阿美兒識得魔法一樣。 我其實唔識魔法嘅，我就係將一啲喺我自己身上面，我自己去將即係靈性上面嘅知識，我將佢用喺我自己身上。我發現我真係可以心想事成，我真係咧，我就真係有時驚嘅，我想要乜嘢咧就會有乜嘢，同埋好快就會嚟。 阿拉丁神燈一樣，我哋擦一擦。 咁跟住我就想知，係用喺我身上面可行啦，咁其他人身上得唔得咧？ 咁所以我先至會話咧，即係當我唔小心啦，就喺雷雨林有通過雷雨林咧，有一班原先係雷雨林嘅粉絲啦，咁跟住佢哋咧又通過對長哥的信任就相信我啦，咁我同佢哋分享嘅一啲心法，佢哋真係去咁做，咁佢哋的而且確真係生意佢哋會喺群裏面會講咧，喂等陣先啦，而家唔得閒啊，太多錢啊接唔曬啊，即係佢哋係做緊生意嘅嗰啲人咧，係真係啲客自己揾上門，跟住就群裏面咧啲同學互相之間咧有啲嘢要交流，佢話今日唔得閒，錢太多接唔曬，我要。接曬啲錢之後，夜啲先同你哋講。咁但係呢一啲都係，即係我會好感動咯。我會覺得即係有啲嘢其實係真係真理嚟嘅，係唔係淨係係一兩個人係可以 apply 到？係只要你單純咁樣唔帶質疑嘅心，其實一直咧所有嘅宇宙嘅真理本來就係一直喺度運作緊。係我哋願唔願意主動咧去參與喺呢一個？呢、这、一個規律裏面，但係個規律其實一直都喺度。 哦，不過問題阿美儀，你會留意到啊？講就講吸引力法則，又話問題就話要吸引咧，就你發覺到如果件嘢係好嘅，結善緣咧，結善德有善緣咧。但係如果問題唔好嘅嘢都有吸引力法則 嘅。係啊，嗱，我舉個例子聽啊，我有一個案主就係啦。呢個女士咧就係、是、佢一個人住啦嚇，咁咧佢就話俾我聽，前後六次佢哋裝修啊，佢請嗰啲三行啊嗰啲嚟做嘢啦，個個都係爛尾嘅。佢就話全世界啲嗰啲冇個好嘅。嗱，佢試過係揾佢個弟弟嘅死黨啦，佢教會裏邊嘅啲嗰啲同道啦，乜嘢人都揾過，個個都好靠得住噶啦，但係結果都爛尾。 咁呢個就吸引力法則，我哋叫做我哋嘅俗話叫做頭碰着黑， 就係咯。 其實個吸引力法則就係佢內心咧就已經帶住呢份恐懼，佢就係覺得咧，唉，上一次咁衰，今次唔知會唔會咁衰。佢希望唔好衰，但係佢不斷帶住一份咧諗住如果衰會 負面嘅上思維， 冇 錯，咁就會吸咗啲負面嘅嘢出嚟。 冇錯啦，六次喎，冇可能噶嘛。 係佢吸翻嚟嘅， 係咯， 佢唔知， 係咯， 其實呢一個都係吸引力法則㗎，即係所以點解我話我真係驚啊？諗乜嘢嘢都會嚟咧。咁我驚咩咧？我就係驚唔可以隨便諗嘢。係 啊， 因為如果唔係咧，有時生命當中我哋有時係隨便諗下嘅啫嘛。咁但係佢真係嚟， 你哋吸引嚟， 係啦，吸引嚟。咁嗰樣嘢有時真係我哋未必駕馭到嘅話，未必係一件好事咯。 好啦，咁我哋聽首歌先，翻嚟繼續同大家講吸引力法則。陶子唱嘅《吸引力》。 笑了，没

同学亦都可以寓学习于娱乐。近年日本最大的四驱车制造商会 crossover 不同的大汽车品牌，出产不同的四驱车，希望培养小朋友对汽车的兴趣。除了商业元素之外，最重要是希望从小培养对汽车的兴趣，承传汽车工业文化。最近还出了港版的士四驱车，难道想帮帮香港的的士业？说笑啫。不过四驱狼的经典对白一啲都冇错，四驱车并不是玩具。蓝地球冯坚成赞局。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的话题就是叫做吸引力法则。咁两位嘉宾，一位就是我的老朋友啊周兆祥博士，另一位咧就是赵美仪小姐啊美仪。而家有我啲朋友咧就话想俾你一个 title 叫你做灵商，灵魂个灵，商人个商。 多谢 你接唔接受啊？ 哇！我實在太榮幸啦！這個 title 係阿飛哥賜俾我嘅，我實在太榮幸啦。 唔係因為嗰個重要性咧，因為講從商，商咧我都明白咩叫商人，即係同賺錢有關啦，要經營啊咁啊。但係最緊要個靈字，這個靈字咧就好好有深度嘅，即係個靈啊，個靈性嘅靈啊， 冇錯。 嗰個靈點樣活用？咁我諗起個靈咧，有樣嘢我就因為阿美而家。正係從事緊教人點樣即係 getting rich， 即係能夠賺到錢。咁但係依樣嘢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吸引力法則咧，就話你諗好嘢，啲好嘢就會俾你吸 引你。 你諗衰嘢，你諗負面嘅嘢，就啲負面嘅嘢亦都俾你吸嚟。 冇錯。 所以你問題，我哋做人咧，樣都要從好處去諗，就唔好從壞處諗。就算你對朋友咧，都諗人嘅好處，就唔好諗人嘅壞處。但是美儀，你有沒有發覺到呢？有些東西呢，它是雙刃劍，它是可好可壞。這些地方呢，就是靈商的靈字要處理，這個其實是很難，很麻煩的，很大件事的。那個可好可壞的東西是什麼呢？常哥一同同意，就叫做錢。我講一個故事，佛法的故事呢，就說有次佛陀带住佢个弟子阿难，经过田边，田间咧阿难就见到，哇系，田间里边有袋黄金，咁啊阿难就好开心，哇去执啊有黄金，佛陀就同阿难讲快走快走，嗰啲系毒蛇嚟嘅，你千祈唔好斗啊。钱咧呢样嘢咧，即系话我意思就佢系双刃剑咧， 冇 错，即系话你钱咧。是很有用，但問題是錢是怎麼用法，那樣跟著要來。你譬如說你教長哥賺錢，完全我百分之百贊同，因為長哥的錢呢用在綠野林，綠野林就一件可以說是一件公益的事，同不同意啊？其實是想即是對為大眾謀幸福無事，所以那些錢呢，沒有錢就不可以做事，但你沒有錢就不行。但你啲錢咧揾嚟，但如果阿美儀幫咗個壞人嚟揾錢咧，幫完個吸引力法則幫個壞人嚟揾錢咧，而壞人咧做咗好多滔天嘅罪行咧，咁你美儀你就大件事啦。 同意 嘅。所以呢樣嘢係好煩嘅。即係錢呢樣嘢咧，即係佢係可善可惡，我哋點樣對待金錢？其實好難處理係嘛，長哥。 我覺得咧，美儀咧係真係好少有嘅品種啦。一方面係對於市場、對於經營 各方面啦，有實戰嘅經驗啦，同埋即係真係識好多嘢啦，識好多人啦。另一方面，佢係一個修行人，佢好明白到即係點樣樣可以同搭通天地線啦，同個宇宙溝通啦，同埋佢幫我哋咧，就唔係淨係話教你揾錢，唔係教你啲技術嘅問題咁簡單咯，而係真係將我哋改造咗，我哋成個人變咗。我睇佢而家教嗰啲同學啦嚇，佢真係一個一個。是跟他們做生命教練咁啊，即係改造他自己生命的問題先。咁啦，因為我自己都開呢啲班啦，我看到啦，即係佢功力真係好唔簡單。 嗯，即係唔係淨係揾錢？ 冇錯， 仲要修行係咪？ 你搞掂個人先啦，即係咁咯嚇。 其實我應該就係冇叫做咧。真係正正經經咧教佢哋賺錢嘅，出面有好多財富課程咧，係正正經經教人賺錢嘅。我係唔正經嗰種，我唔正經嘅意思即係話咧，我唔係同佢哋講買咩股票啊，點樣去做理財啊，買咩基金啊，叫佢哋炒樓。我係教佢哋點樣可以睇見你現有呢一生財富其實一直都陪伴住你，而你有冇真正去享受過同埋感受過你已經有嘅一切，而由你去欣賞同埋感受開始，其實就係吸引力法則嘅嗰個頻率嘅釋放同埋震動嘅開始咯。咁我諗由佢哋開始去欣賞到自己已經有嘅。他们内心会多了一份平安，多了一份钱都买不到的一份 那些才是真正财富。 我们平时是这样说，但他们会觉得哎，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东西，但是我很感动的就是他们深敲，他们真的收到了，他们真的生命当中多了一份喜悦，还有少了很多的恐惧。就好像沈老师刚才说的，如果他帮一个坏人帮他赚更多的钱，那就害了这个世界。但我又很想借吸引力法则来回应沈老师，其实呢，如果我自己输出的频率呢是不是想帮坏人呢去做坏事的话呢，其实我吸引到来的就好像唱歌这些这些这么善良啦，又充满爱啦，又很想为社会啦，为人类做事的人咯。还有就是现在那些学员都是这样的，真的很善良啦，很单纯啦。但是他们又会即是觉得有些东西卡住自己，但不知道是什么咯。那刚才沈老师提到啦，灵商那个灵。灵商的灵其实在我认知啦，就是我们怎样将商业和灵性结合。而很多时候他们都会问我，那灵。 超高难度啊，美儿。 我其实都是一直学习当中，我都不够胆讲我自己识的。我只是呢真是无知者无畏咁样啦，尝试呢将我自己嘅经验同大家分享。但我嘅理解呢，嗰个灵其实如果用最通俗易懂嘅方式嚟理解嘅话，就是活在当下嘅力量咯。即是话尝试点样呢喺我哋做嘅生活当中，无论是我们的做紧生意又好啦，或者是我们做紧咩嘢，即每一个 moment， 我们都能够真系身心灵合一咁样咧，系临在喺呢个当下。而好多时唔系噶嘛，我哋食紧饭咧，其实就唔知飞咗去外太空啦，唔知谂紧个市唔知跌定升啦，又唔知翻屋企使唔使凑仔啦。其实我哋食完嗰餐饭都唔知道自己食咗咩噶，亦都完全感受唔到嗰餐饭嘅味道。咁其实我哋大部分时间一系咧呢一秒钟，我一系就喺过去或者喺未来。但是极少的时间，我们其实是真的在这一秒，而我身心灵我所有的意识都是临在在这一秒，我是真的去感受我现在做的这一件事。其实包括做生意，其实 它都是一个游戏又好，它是一个享受来的。如果调整了自己的心，那其实你就可以享受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包括做生意。那我想剛才沈老師所說的所謂的靈商，應該就是帶著覺知，帶著當下的這個覺知 去做這個商業，從事商業的活動，無論你是上班還是你是做生意。那其實外在做什麼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 你帶著這份覺知，清晰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那跟著滿懷喜悅，還有 好享受，就算是翻工，其实都是你的选择嚟噶嘛，都是很好玩噶嘛。如果要带住一份受害的，即系觉得唔使做咩，边度有得食啊？咁带住呢一份心，你又是要去做同样的事。但是如果你带住一份好享受，即系呢一份工，其实譬如就好似岑老师而家做呢一个节目。你一定是带着享受的心你去做这个节目的嘛，你是这个你是玩的嘛，你跟我们聊下偈的嘛，挺开心。那其实每一个人在他自己面对他自己这个当下他要做的这件事，如果调整了自己的这个能量状态就回来这个当下。其实这个当下我们挺好，我们是一个有冷气的地方，我们很安全，我们又跟好朋友在一起，又有健康的身体，起码还活着。咁已經好豐盛啦，好開心啦，好喜悦啦。咁而我哋帶住呢份能量，我哋無論做咩嘢都會做得更好，包括做生意或者係做我哋而家現有做緊嘅咩嘅事情都一樣咯。 依個當下幾好，就我而家描述俾一位聽眾係聽冇依個視覺嘅享受。 嗯、 我講下阿美兒著件紅衫，阿、 嗯、 周博士著件綠衫，喺、嗯、我眼前就紅紅綠綠。嘅世界， 红女绿男啊， 红女绿男唔系红男绿女，呢个吓，即系有呢啲咁样嘅，即系特别嘅地方，令到你觉得系好乐在其中嘅呢啲咁各方面咧。不过我想展示一下，点解佛陀会认为黄金系毒蛇呢个讲法咧？其实我都觉得佢认为头先阿美仪好重视嗰样叫觉知。当你有钱嘅时候而冇咗觉知咧，嗰啲钱好麻烦，因为钱咧。其實會好容易帶咗你向負面嘅地方去走，點解咧？因為好多人有錢，如果你有錢諗住落在其中，點用啲錢啊用得其所咧？依、 嗯、 個完全 OK 嘅、 嗯。 但係問題通常啲錢咧會令到人帶咗咧，會引發一樣嘢咧，我哋叫做貪。 嗯， 即係冇本來唔貪嘅，因為有咗錢咧就更貪。 嗯， 咁你變咗你叫我哋幾時？其實我哋所認識我相信阿長哥或者我唔知阿美儀咧，我都認識好多。富有嘅人咧冇咁快樂嘅， 嗯， 好多好多煩惱，唔好因為好多人話，誒冇錢嘅人咧，其實有錢人仲比有冇錢人仲更多苦惱， 冇錯， 呢個就好特別嘅，啲人好多人唔明嘅，唔知有錢。 嗯、 我講嘅仍係一個佛家裏邊嘅古仔咧，就話咧有兩夫婦喺街邊度賣豆腐，咁咧就揾得生活好穩定，又唔會揾得好多錢，但係好開心。咁、 嗯、 兩公婆有日咧。就喺度佢間屋度咧，就喺度曬命啊！哎呀，我哋兩個都算係咁啦，能夠即係揾份、 嗯、 有份工作，又能夠自給自足各方面喺度曬命，我哋都已經即係不枉此生啦咁樣。咁啊，隔離咧啱啱有個附近個富翁咧經過啊，喺個喺附近住咧，就各方面咧就聽到佢哋兩公婆嚟曬命，就豈有此理咁快樂啊嗱！晚中咧就夜晚就臨趁夜晚嘅時候就抌包黃金去間。佢間屋度，等佢兩夫婦第二朝早一寫，發覺咦無端端發達啦，有包黃金啊！但係有又依袋黃金啊，令到佢哋從此多事。 嗯， 話啲黃金點處理？唔識處理喎、 啊，多咗好多煩惱啊！ 煩惱啦， 嗯， 跟住佢咪後來嗰個男嘅咪包二奶咯，啊，各方面好多好啲嘢，跟住嚟點處理？又驚俾人搶咧，各方面本來又冇煩惱啦，啲、嗯、煩惱就由此而嚟。 冇錯，其實 所以你頭先阿美兒講嗰樣嘢就話嗰個覺知嘅問題， 係啊， 依樣嘢就係修行啦。 其實真正如果我哋帶住覺知嘅每一個當下，無論你做緊咩嘢，其實都係一個修行咯。 啊、 而頭先岑老師講到點解佛陀會指住即係同阿難尊者咧會講嗰袋黃金係毒蛇。咁其實我即係你提到呢個故事嘅時候，我就突然間有三隻字咧就連接到就係駕馭力咯。 哦， 其實金錢本身係中性嘅， 係 同一把手術刀係一樣嘅。嗰把刀你可以用嚟殺人，你都可以用嚟救人。 係 同樣，你係一個醫生，你如果冇帶住覺知你去做呢個手術，咁你表面上做咗一台手術，不過最後嗰個病人因你而最後離開咗。咁其實真正 如果佢變黃暴殺犯， 殺 人犯。 即係醫生佢自己會清晰自己喺手術上面有冇出錯啦。咁當然我哋唔扯遠咗，但係金錢其實都係一樣，就係、是、如果我哋冇足夠去駕馭到金錢嘅能力， 嗯、 我哋就會被好似頭先你講嘅嗰對夫妻咧，有一袋黃金啫就可以摧毀佢哋嘅生命，而我。 很肤浅的理解，那个金钱的驾驭力就是你有和没有你都一样可以安然这样度过，同埋即系睇得到有同埋冇，其实得同埋失，多同埋少，其实都系一样嘅喜悦同埋丰盛。咁呢个就系我肤浅嘅理解呢金钱嘅驾驭力咯。当有咗呢个驾驭力，我哋再想要更多，就不至于会对我哋造成更多嘅烦恼同埋一个伤害咯。但系未有呢个驾驭力，我哋仲系会好计较得失。每日见到咧佢升咗我就开心，跌咗咧我就瞓唔到觉。咁其实更多嘅财富就会好似头先岑老师讲咯。点解好多有钱人反而钱多咗，佢仲更加恐惧咯？ 佢要处理啊！ 就系、是、咯， 佢要处理啊！你冇钱就唔使处理啊！ 佢嘅烦恼就系因为贪念嚟，但系贪念背后其实就系恐惧咯。他会有更加多的东西要害怕，害怕有人绑架自己，绑架自己的子子孙孙，害怕 那些钱之后有没有人给人怎么分发，怎么吃，怎么住， 还有每一个走过来对他好的人他都会害怕，不知道是不是为了 怀疑心， 是的，不知道是不是 为了他后着那些钱， 是啊，他少了很多呢普通我们普通人会有的快乐他都会少了，即连自己的仔女他都可能会怀疑。 咁但系阿美儿或者点解翻嚟嘅下一节咧，或者讲下就话，其实最重要就话，最重要系你点样培育出你点样驾驭钱嗰个能力，嗰、那个系一种修行嚟嘅。 其实我唔够胆讲，我已经培养出，但系我起码知道原来咩叫做驾驭到，其实就系有，当我冇，我依然能够悠然自得。 系， 咁嗰个就系一个对金钱嘅驾驭嘅。 嗱，你呢度系咪可以回到我哋最初讲嗰样嘢？阿美儿，其实呢样嘢，其实我哋揾次都可以再倾嘅。 嗯， 就讲嗰个共振同埋个频率嘅问题。 可以、啊。 即系 everything comes from frequency。 冇错。 呢个世界上所有嘢都系同频率有关，好、多人唔知道，其实呢个都系另一个秘密嚟嘅。 系噶。 咁我见到阿长哥，我见过你以前俾过啲唱片我听。就叫做 Alpha 波， 嗯， 系嘛？ 啊，系啊， 啊，呢啲就频率嚟噶，有唔同嘅波喎。而家我哋三个人都住喺 Beta 波嗰度，我哋好清晰好多嘢。但系问题就话你点样头先我哋讲点样驾驭点修行咧，同我哋嗰啲老波啊，其实好有关系嘅。点解长哥或者讲唔同嘅波，其实唔同嘅 frequency 都有佢唔同嘅功用。我哋听首歌先，就系陈晓东唱嘅《什么吸引》。 好。 尽力地瞒骗。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听日发表今届政府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她指出争取尽快和内地免检疫通关是施政报告头等大事，无论中央要求香港采取什么措施，特区政府都会尽力配合。他说国际旅游和商务活动对香港重要，但恢复和内地商贸往来更加重要，特区政府会继续严格采取外防输入措施。林郑月娥又说，新一份施政报告内容会聚焦未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亦要解决房屋问题。他说本港目前稳定并非泛政治化，更需要谋划未来。他透露施政报告不会有新型肺炎疫情的支援措施，日后如果有需要，司局长会再提出。一名43岁外佣初步确诊，被列作初步确诊输入个案，他到访过的杏花村第37座及维多利亚公园要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他上月4号由印尼抵港，在机场检测呈阴性，在荃湾斯丽酒店检疫期间进行5次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上月25号完成检疫后返回雇主居住的杏花村第37座，前日的检测结果呈不确定，昨天在医院检测呈阳性，对抗体亦呈阳性反应。据了解外佣的病毒量较低，外佣并没有病征，他分别在7月和8月在印尼接种两剂科兴疫苗。初步调查显示他本月1号和3号到过维园。政府建议修订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附表2，被裁定违反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士不能够担任注册社工，计划在下届立法会进行修订。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副会长张志伟认为修订属意料中事，又说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业界较为谨慎，影响未必会进一步扩大。本身是注册社工的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表示，政府提出的修订是合理。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澳洲取消采购法国潜艇改以美英技术建造潜艇，令法美关系陷入危机以来马克龙首次和华府官员会面。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透露，两人一对一的会谈持续了大约40分钟，双方一致认为现在有机会深化和加强协调，但仍有很多艰辛的工作要做。华府官员又说，布林肯和法国官员讨论到安排总统拜登今个月稍后和马克龙会面的计划。外丽社工亦证实今次会面，形容布林肯的访问将有助恢复信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56点，上升4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61点，上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5，日元111.42，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6，人民币6.446，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兑美元0.6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7.83美元，卖出1758.4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又为28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全新智慧型对谈节目，恒生大学校长何信文教授每集请来不同背景的嘉宾，细说人生的高低起伏。 嘉宾包括青年协会总干事何永昌、团结香港基金副总干事黄元山。第一集的嘉宾，香港社会创投基金及社会企业创办人魏华星。 十月九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对一个好喜欢文字的人来讲，读简征前辈的散文就是一场心灵的约会。记得我第一本买他的书叫做《睡在银闪闪的地方等你》，一读就爱上了。有读者这样形容他，当三毛离我们远去，我们枕边放着的是简征，书写人间至情文字，绽放绝代风情。他的文字带着浓浓的感情和感染力，配合他的见闻和阅读名著的心得反思，来一个交错书写，带领读者进入一个情理兼备的阅读境界。今次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他的书《陪我散步吧》。对简征来讲， 人生的每个阶段就像一条步道，我们被莫名的力量导引，而置身其中，越年少时越能做的选择越少。然而在这少之又少的机会中，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决定了人生往哪一条路径走。时光推着我们向前，一条又一条的路径，行走期间之事，觉得这就是一切。 没错，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就好像一条步道，行下走下，回头一望，原来可以这样深深触动我们的心缘情愫。就好像这个时候读着其中一篇青春时期关于成长与写作的7个关键词。 文中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我是谁，他要求读者在纸上面写下答案。你会写上名字，定是感觉纸短情长无法罢笔，又或者讲到另一个关键词纪律。重视纪律的人也喜欢秩序，在人情世故上多一分节制。他看的挫败不是成绩分数甚至际遇，而是不健全的家庭、受困的人际关系、夭折的梦想。讲得中肯贴心。 读着这本书，等我重拾散步的乐趣。只是跟住简征回顾所来路的那一刻，我一路读一路想，突然之间不知点解呢，眼泛泪光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陪我散步吧》，作者简征，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就系最后一次嘅广东广西嘅话题，同大家讲就吸引力法则。咁啊，直播室度有阿赵美仪小姐，凌霄啊，而家我哋俾你个 title 啊。咁就系阿周少祥博士同埋主持岑日飞。阿周博士，头先我哋讲起个频率嘅，你 我聽過你嗰時整一啲唱碟Alpha 波。Alpha 波有咩特色啊？ 哦，其實係咁嘅，我哋個腦啊就不斷發出電波噶嘛。 係。 有時咧緊張嘅時候咧就好急嘅。係。到我哋好輕鬆嘅時候咧就慢啲啦。咁啊，你黑眼瞓就好慢啦。你瞓到好冧咧，或者昏迷咧就最慢啦。咁啊，而家佢通常咧就係分開幾級嘅。平時我哋而家咁諗嘢啊，你計數啊、度橋啊嘅時候咧，就叫 beta 波啦，就係比較急嘅。咁咧跟住落去一級咧就係、是、半睡半醒嘅狀態，即係你開始中眼瞓啊，喺度淺到入定啊嗰啲咧。就是 Alpha 的那個範圍 range 啦。通常咧，佢哋就計咧，就係由八至十三個 Hertz 嗰度咧，就係咁計嘅。咁啊，即係多過十三咧，就係 beta 啦，就係我哋個腦好清醒、好運作得好急嘅時候咁。咁啦，到你再深層去休息咧，就有 delta 波啦，就有 theta 波啦，嗰啲係昏迷嘅狀態啦，就係咁咯。咁你喺嗰個 alpha 波狀態之下咧，你係會吸引到好多好嘢嘅，因為你好放鬆啦，你係覺得好喜悦啦，迷迷惘惘咁啦，好多奇蹟就會發生啦。 阿美有冇研究呢啲嘢？ 我就冇研究咁仔細嘅。但是我就更多咧，其實去驗證啦，點樣可以將頭先長哥講，其實我哋都係全部喺度講頻率咯。我就更多咧去驗證頻率嘅高低啦，同我哋做嗰件事嘅順唔順利啦，順唔順暢。 咁高好定低好咧？ 咁當然係頻率可以越高越好咯。咁其實如果我哋咧點樣知自己頻率高低咧？咁我哋可以呈現喺一啲感受咯，同埋內在嘅一個情緒咧，其實都係我哋會睇到自己能量嘅高同埋低咯。能量高低就同頻率嘅高低咯，即係話，譬如假設飛哥去一個商場裏面入到鋪頭。你見到一個sales， 佢係咧好自在啦，好放鬆啦，充滿住笑容啦。咁跟住你需要佢嘅時候，佢第一時間過嚟啦。咁但係你唔需要佢，佢又好開心咁樣繼續喺度等住。如果有機會再服務你，咁另外一個 sales 咧就係好 push 嘅。你一入到去啦，佢你逆步逆吹咁咧就不斷咁樣跟住你啦，問你想要乜嘢嘢啦。咁其實你好明顯就感受到嗰個所謂能量嘅高低咯。就是他内在的那一份他自己的状态的呈现出来在外在。就是他追你追得很紧的，就是可能他认为用这些方法逼住你跟得很贴，那可能你就会买咯。但是呢那个很放松很自在的，他更在意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他成不成交到你。他更想的就是你觉得舒服，他不想令到你，即是不想一个客人入到来，是因为我而觉得不舒服。但是往往我们就会因为他给我们很舒服的那个感觉，而我们会主动即如果我真的要买那样东西，因为你给我一个很舒服的感觉，我就会主动上来给你成交我咯。咁呢一個其實都係財富嘅吸引力法則裡面其中一個， 所以可以做一啲 sales 嘅 training 啊嘛。即係好多 sales 唔明呢樣嘢喎，你最緊要令到個客覺得入嚟覺得舒服。你成日喺度，你有咩想買啊？咩之類啊？你一望摸嘢，我想望下咧，我都唔想買。你喺度及到神，搞到我真係本來想逗留耐啲都唔制。 係啊，同埋好多即係我諗係譬如假設啦，保險從業人員啦，咁其實我哋更多係真係去。關心同埋咧，去俾對方佢需要嘅服務，而唔係賣出自己想賣嘅嘢。咁呢一個其實就係唔一樣嘅能量狀態咯。即係如果我哋講緊頻率嘅話，如果我哋係成日都諗住點樣令到面前嘅嗰個人佢覺得感受到舒服啲啦、開心啲啦，同埋佢需要嘅嘢可以被滿足啦。咁呢一個就係所謂頭先講嘅嗰個 frequency 嗰個頻率，就係高嘅頻率咯。 最高的我所研究過最高的頻率咧，即係我哋講 beta 波就係、是通常我哋而家用緊嘅八至十三啊，其實超過三十以上啊，阿長哥嗰啲叫 gamma， 係 啦 ，gamma 波咧嗰啲就情差唔多可以同天地結合嗰啲，嗰啲好高嘅，好過但係咧低頻率有低頻率嘅好處。頭先阿長哥講嘅 alpha 波咧就八至十三個 hertz 咧。其實最有創意嘅， 冇錯， 即係搞創意思考嘅，成日就用喺 alpha 波嘅地方。但係咧，就再低嘅層面，就唔好去到 data 波，因為 theta 波咧就係四至七。 四以下咧就係 delta 波 ，delta 波咧就已經係深度睡眠，你已經完全冇曬知覺，你本來你分神唔到，但係喺其實而家有市面上咧有流行一種嘢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叫做 theta healing，即係用 theta 波嚟治愈你个心态，嗰个 theta 波就是四至七个 hertz， 嗰种情况咧最时出现，我哋叫做 REM sleep 啊，叫做 rapid eye movement， 即系眼皮咁眨下，就嗰时系最容易发梦。其实我哋嗰度咧就发掘到你嗰个灵啊，依个就发梦或者一个潜意识嘅作用。你令你真系一种差唔多好放松嘅状态，唔系创意。而係一種係治癒你心中好多嘅創傷嘅一個波嚟嘅，嗰種叫做 theta healing。咁我哋依啲係題外話，我哋講 theta。我只係想講個吸引力法則嘅另一種應用咧，我就諗起咧 療愈 係嘛？另一種應用咧就諗起咧就春秋時代有隻古仔講呢個楚莊王。佢哋聽講咧就楚國有個人咧就好識睇相嘅，見睇面相之後咧就知道呢個人咧。是可以是咪边方面嘅人才？好叻嘅睇相。咁佢话喂，问个人就听讲呢个人咧睇相嘅秘诀咧，就唔系通常出边嗰啲面相嘅人，咪专系所谓话睇低个你嗰个骨相啊、面相啊、手纹咧，啲全部唔用。咁佢就撤召咗呢个人出嚟啊，嚟问你究竟睇相系根据啲咩规矩可以咁劲？咁呢个人咧只讲四个字，我睇相就靠呢四样嘢，就叫做观人之交。意思就嗱、是，呢个其实吸引力法则嚟嘅，我就话我睇嗰个人交啲咩朋友，从佢所交嘅朋友就知道佢系咩人。 冇错，我都系咁样噶，我平时都系咁样噶。 呢、这个就吸引力法则嚟嘅，因为你吸引到边啲人，你吸引啲猪朋狗友翻嚟啫咩之类，你呢个朋友就知道你 系咩人啦。冇错。 好简单，呢个就其实睇相嘅一个最高原则啦。佢就讲呢样嘢，又所以我就观人之交。 我今日就观你两位咯，因为长哥同飞哥四十几年朋友啦，咁我就通过你哋。 唔系，我哋可以唔一定话交啊，唔系交人，你其实都可以选择噶嘛。孔子未讲过一个叫警句，叫做益者三友啊嘛，就选者三友啊嘛，就益者三友嗱，呢三类人咧就可以做朋友嘅。长哥啊、美仪啲啊，叫做有直，个人要直嘅，有啲人唔直噶，有直有量。即係量就有包容性，個量原諒個量啊，有多聞，長哥啦，美儀啲係多聞嘅， 真係飛哥喺你面前 識好多好多嘢， 有直有量有多聞啦，依三種朋友係值得交，要孔子教人啊嘛，選者三友，就有辨辟，即係嗰啲邪派人咧，辨辟就辟就開辟個辟冇咗個門啊，有友啊，有善友啊。有善友咧，阿美儀又啊柔軟嘅柔咧，其實用今日講嚟就話唔好搞混，唔好同啲擦鞋仔做朋友。有意思就係阿谀奉承啊，即係擦鞋仔。有辯令啊，辯令就咩？辯令就係嗰把口、嗰把嘴攞我有 考言 花言巧語。依三類人咧就選友，就係依個避開啊，因為你避開你會就。即係用咗我哋而家聽眾有人依家喺度念書發言啦。喂，你哋講吸引力法則，咪即係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係咪吸引力法則啊？ 都係嘅，冇錯。 係嘛？ 其實 跟住好人做壞人，跟住所以 冇錯嘅，冇錯。 跟住壞人做壞人， 所以點解孟母要三千就係因為佢就識得吸引力法則咯。所以咧，佢就用三千咧換一個真係適合孟子成長嘅方式咯。 但係而家阿美兒嗰麻煩喎，而家有手機喎， 冇錯。 孟母嗰時又可以搬遷啫喎，而家你問題你去到天涯好國都可以，即係 WhatsApp 就搞掂嘅咯，都可以。 所以如果翻翻去咧，即係作為一個母親咧，都係最好嘅方式就係以身作則咯。就我想小朋友成為一個。点样嘅人，我先成为嗰个人咯。 不过长哥，我谂你仲有好多古仔可以讲嘅，关于吸引力法则 啊。系啊，头先我哋讲开咧，就系话你千祈唔好谂啲衰嘢。十几年前咧，我出学呢啲嘢时候，我都唔信嘅吓。咁结果发生一件事喺我身上咧，就真系唔到我唔信啦。咁我话说咧，嗰阵时咧十几年前咧，就有人嬲我翻去大陆，又系做一件即系慈善嘅活动啦吓。咁我又唔係好想去嘅，好多原因啦嚇。 就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咧，佢話揸車送我去，要揸七個鐘頭車去到個山卡拉嗰度，差唔多去到廣西邊界嗰度，去做一啲探訪啊，咁啊，即係咁啦，咁啊，然後佢揸翻我翻嚟喎，咁我對呢位女士好冇信心嘅，我第一次見佢，佢好神經質嘅，同埋咧我就嗰陣時咧我有偏見啦，就係、是女性揸車咧都係冇咁靠得住。嗰陣時咧， 有理據噶， 有理據啊，係啦，係啦，係啦，我親身又領教過啦嚇。咁咧就嗰陣時啱啱內地咧就有超級公路啊，就好多啲公路。咁咧就出現兩個問題，就係啲人好唔守法嘅。譬如咧會係逆線行車啦，又有超級公路啊，啲牛又會衝出嚟啦，嗰啲啦嚇。同埋咧就好多係啱啱嗰陣時咧就好多爛途截劫啊。即截咗你嘅車，係咪嗰陣時？ 而家有大數據冇事。 係啦，以前唔得。係啦，咁咧我就好唔想翻嚟。我日日就諗住咧，就嚟到嗰個日啦嚇，就會上車啊，會架車會反轉啊，會俾人截劫啊。諗咗幾日，諗到夜晚打冷震啦，醒咗啦，同埋日頭上堂嘅時候咧，語無倫次啦，即突然間諗起啲恐怖鏡頭，撞車啊咩，跟住我就撞車啦。在香港搭小巴撞車， 個車就反轉啦。 係啦，諗咗幾日冇反轉，好彩就唔係迎頭相撞嗰只，係即係啲人都係輕傷，我冇事嚇咁咯。即係原來你諗咗幾日又係諗住撞車啦，自己又跟住就撞車。嗱，咁多你唔信啊？ 呢個頻率就係我哋輸出嘅咯，所以唔想要嘅嘢咧，好多時候我哋會調翻轉嘅嘛。即係我哋越唔想發生嗰啲嘢，譬如假設一個女性咧，佢唔想老公喺出面要揾 有翻愛情， 係啊，婚外情，佢成日就喺度諗，係啦。咁咧其實就係俾佢吸翻嚟嘅咯。如果有都係，係 啦。所以咧，我覺得美兒教一樣嘢好好嘅，就係咧唔好去揾錢。即係你揾錢係好辛苦嘅，同埋係事倍功半嘅，就要咩話？要吸啲錢翻嚟。你調教到你去一個同啲錢一樣咁嘅頻道咧，啲錢就會追你噶啦。 嗰、那個頻率其實就係我而家已經覺得自己大把錢嘅呢個頻率。 呢、這個就係成日我哋所講嘅，就係要 be do have 啦。如果你未聽過咧嚇，一般人咧嗱 do 就係做啦。先去 do 去做咗樣嘢啦，然後你就 have 咯喎，即係譬如嚇，我去揾錢，我去學點樣揾錢，咁我而家喐手去揾錢，然後你就 have 啦，有咗啲錢啦，落咗袋啦，然後 B 就喺嗰個狀態啦，咁我就開心啦，咁我就係覺得好滿足啦，我覺得好成功啦，咁啊而家其實咧，我哋明白到，以前我唔識噶嚇，而家我明白到啦，啱啱調翻轉，就係你要先去咗個狀態先 B。即係咧，有錢冇錢都好，我而家已經好滿足啦。 活出呢個狀態， 活出嗰個狀態咯，我已經覺得好成功啦。咁咧，然後咧，我先至去做嘢，去做我應該做嘅嘢，然後我就 have 啦。即係就會得到啲錢。 首先，所以問題就第一件事，係啦，未到嘅。首先就唔好講個錢字。因为冇钱嘅人先讲钱，有钱嘅人就会讲钱。 有钱嘅人都会讲钱，但系咧，佢哋咧系因为佢哋恐惧，佢哋可能而家有嘅钱会冇咁多，咁所以佢都会继续讲钱。但系真正如果一个丰盛嘅状态就系咧。我哋講錢唔係一件壞事嚟嘅，我哋係可以唔帶任何偏見啦，同埋唔帶任何嘅評判，而係好喜悦咁樣。哎呀，我真係開心，我真係有錢真係好咯，我大把錢，我每一日都有一間可以安居樂業嘅屋可以俾我住啦，又可以咧有朋友可以陪我食飯啦，跟住我每日又可以有一個好舒適嘅交通工具送我翻工啦。咁其實我哋真係有噶嘛，而我哋平時只不過覺得自己好慘。而我哋同一个环境，我哋冇改变任何嘢，我哋只系改变自己嘅心啫。咁嗰个富有，其实你真系感受到钱就会收到啊！原来你真系咁中意同我喺一齐咯。咁真系钱就系咁样嚟噶啦。虽然当然喺咁短嘅时间好难将佢讲得好仔细啦，但系呢一个就系由心法开始咯。 你讲咗咁多咧，我只用两个字嚟形容阿美仪，希望你都同意。即係有嗰個心， 叫做感恩。 嗯， 系啊， 系啊。 感恩本来是基督教嘅嘢嚟噶， 嗯， 但系其实可以唔净系基督教嘅意义，即系其实人系应该对好多嘢都感恩。 嗯， 一个人感恩咧，自然咧用佛法嚟讲就好多善缘。 冇错。 嗱，感恩系基督教嘢，善缘就佛教嘢，其实两件可以并吸埋一齐嘅。 嗯。 冇分別嘅， 係 嘛？冇違反嘅，好似我哋講啲吸引力法則咧，無論你用喺邊種宗教都可以適用。 冇錯， 話知你係伊斯蘭教好、基督教好、佛教好、道教好，都完全可以用得著，嗰個道理一樣。 冇錯，其實感恩就係頭先咧，阿飛哥一直講嘅嗰個高頻率咯。係，其實感恩就係一個高頻率。 係， 嗯， 人要好多人唔識感恩嘅。 是啊， 你即有时即我而家都感恩你两位今日嚟啊出席啊， 我哋感恩飞哥都嚟唔切啦，邀请我哋过嚟可以同你倾下偈。 所以我哋都一个机缘， 嗯， 点样认识啊，各方面啊咁样啊，我同长哥好多，我哋都系相识四十几年，都系见面次数都屈指可数。 系啊系啊， 但唔紧要，我哋车路差唔多。 系啊系啊。 我哋今日真系感恩缘分咯，可以通过一个咁奇妙嘅缘分咧，我哋三个咧，好似一个历史时刻咧，可以相聚一堂，可以倾偈，倾一啲咁高位、咁高频嘅话题。 可以倾下啲关于修行啊，各方面嗰啲可以倾下。 系啊。 我想同阿美儿分享下啲太空漫游。 系啊系啊，好有兴趣啊！我听过阿飞哥同我讲啊，佢点样飞咗上太空之后又翻翻嚟啊？ 翻地心。 其实系仲去地心之后再翻嚟， 系系由上天下地， 冇错， 上天下地可以讲出嚟。好啦，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听晚咧就会由呢个苏轼、黄浩基博士同埋周炳恩校长同大家讲嘅话题，而家好流行讲嘅叫做 STEM 嘅教育， 哦， 啊，呢个就系政府推出呢个样嘢咧。咁啊，跟住嚟就那些年张伟基嘅节目啊。最后播首歌就叫做卢汉廷同埋吕爵安唱嘅《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拜拜， 拜拜， 拜拜， 多谢晒。 Okay。 随时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脈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上最不可解的一课？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做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有对或错，想世界只得你共我，未预计这一。